上这水藏凤美的牡丹，花开一抹红，尽情的怒放，河流有多远，幸福有多长。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，爱人在身边，随处是天堂。是花香，流浪的人类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痴情的人类啊，心上有了他，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。有多大随他去逛逛，大路有多远，幸福有多长。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，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。花开一抹红，尽情的怒放，河流有多远，幸福有多长。习惯了游牧人在身边，随处是天堂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了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类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了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类啊，心上有了它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幸福叫地久天长，有种幸福。